让那红霜红霜留面上，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，朝痴痴梦幻一心爱，路虽人茫茫，愿身世梦的延长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何从何去迷我心中方向，风悠悠在梦中轻叹，路和人茫茫。相逢。